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今天特别难得啊，又和季彤老师搭档、一起聊聊咱大北京的发生的这些小事儿哈。 是的，也特别高兴再次和美哲在一起跟大家这个度过这么美好的一段时光。 嗯，特别美好的一个半小时。 对对，为什么说美好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应该是特别闷特别炎热的那种状态，还在这个中伏之内。但是呢咱们哎，从今天早晨一直是处于比较凉爽的这么一种这个雨天。 是因为我们家住通州嘛，从早上我起床开始就发现那个小雨沥沥啦啦的下，后来下午到了台这边发现好像雨稍微下的大了一点。 有这个雨量是不太均匀的，有的地方就下得很大。你比如说你要走一个比较长的路段，有可能在某一路段就突然发现雨会加大。 是、 这也是夏天这些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吧。 嗯，咱不是说嘛，这两天那个台风烟花也渐渐的在东南沿海登陆了哈。 嗯、 也是提醒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可能这两天雨水还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它 比如说 有一些影响啊。 我们某一位主持人啊出去这不正在休年假当中嘛。据说他的行程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大雨的影响， 正好走到那一带嘛啊，这个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在路上啊，也是一个是带好雨具，注意防雨，再一个注意交通安全啊，各个方面嘛都需要注意一点。 没错， 晚上睡觉呢也别贪凉啊，这个在这个暑期，其实有时候更容易着凉。 哎，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贪凉。包括其实再过个十几天，也渐渐要立秋了，可能天气晚上就会稍微凉快一些。 立秋的第二天呢，咱们大城小事就有一个聚会的活动。 是的，其实之前几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多少透露了一些消息哈。 对。 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8月8号听友见面会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了， 非常的详细、啊、 现在已经正式的出炉了、 对，包括多少钱一晚上 对对对， 大家去仔细的看一看。 是我们 也欢迎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是的，要说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要聊一个特别生活化的事儿。 什么？ 就是大家平常啊都要采买点方便食品或者是日用品，大家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途径会去买？ 上哪儿买？ 上哪儿买？怎么买？买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有关。 什么事儿呢？ 前两天咱说了，咱北京地铁啊有3条线路是试点开设了地铁的便利店。 哦，就在地铁里开这种卖东西的小店。 节目前跟季彤老师也交流过啊，季彤老师说其实北京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地铁站当中是有过这种小店的。 想当年的地铁1号线，这个就是最早的一条线路，还有后来的2号线，这个里边是有卖东西的这个便利店的。但是后来呢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吧，包括卫生啊，包括安全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考虑，就这个退出了地铁，他就不在地铁的范围当中经营了。早年那个时候我们坐地铁买个汉堡拿着吃什么的，就是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朋友，来不及吃早点嘛，所以买个汉堡或者说买个什么 图个方便啊， 豆浆什么的，对对对，是能够买的。 是当时应该也还没有这个地铁禁食的相关的规定，所以时隔了很久之后啊，朋友们可能最近坐地铁的时候就会发现咱北京的3个地铁站又开始尝 城市便利店营业了， 是个试点， 是个试点。当然，很多朋友也对地铁的便利店是充满了好奇和欣喜，甚至啊，有的朋友是掏出手机开始拍照留念了。 对，因为应该是很多很多年，我估计像美哲这个年纪吧，他就没有这个概念，就没看见过。 我是2008年来北京上的大学，还真的是没印象说地铁有便利店哈。 是的， 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一个探访，在7月27号啊，记者是从早上6点钟便利店开门，一直盯守到了晚上11点，这个便利店闭店的时候，跟踪了地铁便利店的一天。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咱北京地铁当中的便利店到底长啥样。 好， 首先说说早上好不好？ 对，我们只能用语言来给大家形容，因为咱们节目没有视频、 是、我们尽量形容的生动形象一些、 好的。 要说这早上6点半，5号线地铁和平里北街站显得是比较安静。那个时候呢，进出站的乘客相对来说数量也少一些。那么位于站厅层的罗森便利店啊，这个时候已经开门了。有一名店员呢，正在忙碌的在货架上码着货，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欢迎光临罗森。哎，这开门10分钟之后啊，便利店也是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那个欢迎语是你给录的 吗？有点那个范儿，是不是？ 听着很亲切， 说明服务意识很到位嘛。 是是是。 有一位身着衬衫、提着公文包的先生啊，就在这个便利店当中转了一圈，最后挑了一个面包，还有一瓶饮料。在买完东西之后，这个顾客也是乘坐扶梯下了楼，准备直接坐地铁上班去了。 这就说明了那个便利店的位置，就是在您通过闸门进去以后的这一层上， 离得还挺近呢。 是的，不是在那个候车的那一层。 是，咱刚才说的是一个这个通勤的男士，其实另外呢，还有一位在地铁站附近上班的女士，出闸机之前也是一口气儿啊，人家在便利店里买了6个面包和点心。 这就不是吃早点了，这可能晚上下班准备带回家去了。这个 有的是给自己吃的，也有给同事带的早饭。这个女士说了，哎，我觉得这便利店还挺方便的。其实之前啊，修建的时候我就留意了，现在是终于开门迎客了。那到了7点半左右，这也算是通勤高峰开始了哈。这个站厅里来往的乘客明显是多了不少。咱这个小小的便利店里呢，也是热闹了起来， 顾客多了。 哎呦呵，这新开一小卖部，嘿，一位年长的乘客路过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一声惊叹。因为地铁站里开便利店，其实还真算是一新鲜事儿。你看，像我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尤其是不是在北京长大的，可能都没经历过当时的那个阶段。 是的， 一些顾客呢，买完东西之后还不忘拍个照片。有的朋友虽然说没有进店买东西，但是也会驻足在旁边观望一番。可以说店里的繁忙一直持续到9点钟左右，货架第2、3排最方便拿取的面包啊，这个时候已经被拿空了。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位于写字楼下的便利店顾客一般都是比较多的，很多人都会买一份快餐直接拿回工位，或者直接就在店里吃了。因为很多那个便利店它都有那个小条桌， 是吧， 大家买完之后就直接在便利店里吃哈。当然这都是写字楼下的便利店。 对， 而咱回到说这个和平里北街的便利店，因为中午时段过往的乘客呀不多，反而是这个店相对来说清闲的时候。 没错， 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买完了之后他不让在车厢里面吃东西，我去站台上吃可以吗？ 站台上应该也是不可以的。 按照地铁的规定啊，是不可以的。那人家又有疑问了，我站在你们店旁边吃了行不行啊？ 刚才说了是有人是这么吃的 啊，但是啊，人家建议，店员建议说，大家最好还是把这些东西拿出站以后再吃。 买了以后出站吃、 听到这个店员的回答，一个原本想要买饭团的顾客又默默地把手里的饭团放了回去。 看来他没有时间了啊。 是，可能也没有时间，可能也会觉得吃东西不太方便哈。 对对对， 在地铁里面。 是因为这家便利店里没有设置那个用餐区，不像前面刚才美哲说到那个，他人家放了那个小条车啊， 小 条桌，小 条桌， 你就可以在那儿吃。 对，当然咱地铁禁食的规定啊，大家去便利店当中也可以看到相应的提示。甚至是在付款的时候呢，店员除了会口头强调一遍规定之外，还会在面包或者饮料瓶包装外再专门贴一个标签，上面就写着地铁禁食的一个提示纸。 你看，这就和我 说的之前啊，就是我年轻， 暴露年龄了，金红 老师，就那个时候见到的就不一样， 哎 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地铁禁食的规定， 嗯， 现在有了这个规定，咱们虽然买了东西呢，还是不要破坏这个规矩， 没错， 哎，咱们再看看晚上啊，到了下午的五点，晚高峰就拉开了帷幕，地铁六号线青年路站 D 口啊，这里边呢，在7月25号开了一家便利店，哎，客流量是明显的提升。哟，这开便利店了哈，这跟刚才美哲说的那位大哥的这个惊讶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哎挺新鲜的，都觉得从地口进入的乘客呢，很多都因为这个崭新的便利店而放慢了脚步，甚至拿起手机哎打卡留念，啪来个自拍， 嗯， 店前的这个店员们呢也都在热情的打着招呼，您好，欢迎我们的便利店，我们这有老北京驴打滚，老北京 驴打滚， 哎，买一赠一啊，这个卖小吃， 嗯， 这个明显的就是不准备让你在这儿现场吃的，而是拿回家去再吃的， 嗯， 这家店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北京特色， 听您刚才说的那几样是吧， 嗯， 驴打滚儿就特别有北京特色， 哎，是不是还有什么炒肝啊，爱窝窝呀，啊，这都是这个店里的商品， 和炒肝儿， 嗯，哎， 还在便利店里能买呢， 这怎么打包啊，啊有盒，应该有那个 快餐盒来可以打包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真得趁热吃啊，是吧， 是吧看看他有没有准备那个让你吃的地方啊， 嗯， 哎，很多的朋友呢在这儿看到这些东西呢肯定是想要来这个来买吧，所以有的朋友呢就嘀咕说，嗯，这个炒肝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怎么说，我怎么吃啊，那有点意思，嘀咕嘀咕又也放下了， 哎 哎，这个便利店呢设有三个带隔板的简易餐桌， 嗯， 但是没有餐椅，那如果您心急的话，您就站在餐桌旁边，您就可以吃，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比较那种凉菜，这种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就打开一盒凉皮儿就可以在那儿吃， 哦， 但炒肝这东西如果是热的的话，那还真的是挺不方便的， 嗯， 因为它一时半会儿你还得把它吹凉了啊。 像这种品类可能只是他们这家店的一个特色哈， 哎， 可能会供应一些北京传统小吃。 对，我估计啊，因为咱也没去逛去哈，我估计它可能是凉的，那个带到家， 嗯， 然后你热一下再吃。 包括我们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聊聊啊， 哎， 如果地铁便利店当中供应什么驴打滚、爱窝窝、炒肝，您会买？ 刚才说的这地儿在哪儿来的，那个大悦城那边， 嗯， 是吧， 对， 哎，这个， 地铁六号线青年路站， 有没有朋友在那儿路过过，您看看那个炒肝它是热的还是凉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哎，这个但是呢人家顾客买了以后可以在这儿简单的吃一下，就觉得挺方便的，说因为有时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回家都不想动会儿了，顺手我在这儿买点吃的，这晚饭就这么着了，甚至像美哲像你们这样的，哎，年轻的姑娘为了保持身材好像都不吃晚饭， 我们吃草所谓的沙拉哈， 啊， 你看那沙拉当中我们各种绿菜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戏称，哎呀今天晚上减减肥吧， 都是 买盒草， 都是那个粗纤维的，那个， 对对对， 是，你看这位就买了酸梅汤和鸡肉饭带回家里呢就当晚餐了，说店里卖的呢这个质量还挺好啊，这就是最普通的一餐饭，早餐那肯定是卖的特别快的，早早的就销售一空， 嗯 啊，像这个三明治在晚高峰这个时段也是哎就所剩无几了，这便利店的门边啊还有一面墙的自提柜，哎，这个造型挺新奇的，也吸引了目光， 这是怎么用啊， 这个自提柜也是原来这个早年间没有的，这也是现在的这么一个服务吧，啊，那么因为那个自提柜它可能就是你还可以订一些东西，然后放到这儿你可以自己把它给取走，你比如说有什么打好包的咖啡啊，这个有一位乘客他就用那个手机小程序里边的自提功能花了12块钱点了一杯美式咖啡，是下午6点53分下的单，等到7点12分他就收到了可以提货的提示，大概过了5分钟之后，店员从店里头走出来就拿着已经打包好的咖啡放进了自提柜里边， 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去那个柜台那儿等了，你就到这儿，人家一扫码就把咖啡给取走了， 懂了懂了， 嗯 嗯， 那如果在地铁上操作您最好计算好时间，哎，可以出站的时候就顺便带点东西回家， 就比如说呢快下班的时候我们可以， 哎， 可以买点东西哈，然后跟人家店员说您帮我放字体柜吧，这样正好等我走到地铁站的时候，我用我的手机比如扫一码，是不是就能把柜门打开， 对， 我把我的物品取走，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节省时间哈。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咱北京开便利店的事儿，其实会发现通过记者的观察，好像还是便利食品好卖一些，比如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面包啊、豆浆啊、三明治 啊， 可能会供应的多一些。那究竟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个地铁禁食令和我们这个地铁便利店服务大家的这个本质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反正您得这个有一个认识，首先咱们不在那个地铁里吃违反规定，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卖的肯定都是一些方便快捷的食品，您想来一个烤鸭估计这儿也没有， 呵，这也太横了这菜啊。可能密封性的那种塑封烤鸭是不是可能也许会作为礼品， 对，作为纪念品您可以带走。 但是大家这个烤鸭也是吃热乎的，就跟炒肝一样，大家也爱吃一热乎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想问问大家平常比如说遛个弯逛个街或者是上下班的时候，您那个可能都会买点日常生活用品，您都会去哪儿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买，也欢迎大家多多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就可以随时发送留言和我们来聊聊您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去哪儿买呢。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地铁便利店的事儿，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挺悬的事儿哈。 什么事儿？ 7月22号的时候，西城区右安门内西街甲十号楼2层居民向小区的物业反映了他们小区的漏水问题。说张师傅，我们家楼上漏水了，您赶紧来看看吧。 好嘛。 原来啊，是一根老化破裂的水管。而牵扯的呢，不只只是漏水的问题，还连带着有可能引发邻里的矛盾。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抢修，一刻都不耽误。楼上的邻居家漏水了，而自己家呢也快变成水帘洞了。 因为这种老旧的小区，这老楼啊，就是你这儿一有积水多了以后，它就顺着那个缝啊就漏到楼下去了。 是，所以这种时候真的是一刻都不能耽误，情况非常紧急。那这户居民呢也是一路小跑着就来到了物业的办公室。北京建工一建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一处的负责人张志强听完居民的描述啊，就赶紧带着维修人员上门抢修。那根据张志强的了解呢，楼上住的是一位90多岁的独居老人，可能老人这个行动也不是特别方便哈。 没错， 如果说楼下的居民家已经渗水不少，那老人家里那得成什么样啊， 还不得汪起来呀。 可不是，想到这儿呢，一行人就赶紧加快脚步，赶紧去看看吧。当大家来到老人家门前的时候，张志强发现水呀正在哗哗的从那个门里头往外流啊， 都这个漫出了那门槛了， 整个楼道可以说都水漫金山了，严重积水。 没错， 您这个开下门是吧，地上有水，您慢点别摔着， 还得让老人家注意点。 是，一边请这个老人赶紧开门，一边还得嘱咐老人慢慢走。那老人呢也是把大门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积水啊就像小瀑布一样涌过了门槛。 好嘛， 屋里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踝，而家里的家具呢也都泡在了水里，日用品飘在水面上，可以说整个家被水淹的是一片狼藉呀。 老人家行动不便呀，所以也没什么辙。 哎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志强也是第一时间先把老人搀扶出来，暂时呢先安顿在邻居家，而且赶紧跟老人的子女打个电话吧，看看家里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吧？同时呢，维修人员也是赶紧去查找漏水的原因。经过查找呢，发现是老人家中的厨房和卫生间水管老化突发爆裂所导致的。如果说要实施抢修，那第一步肯定要把这个阀门先关了。 对， 咱分析 在哪儿呢？ 对呀，老人家的水管阀门在楼院里。目前呢，楼院里也正在进行管道的施工改造。 好嘛， 特别不巧的是，老人家里的阀门井盖正好就是施工渣土的一个堆砌点，这就给整个抢修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要想打开这井盖还得先清理渣土。 哎呀，但是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赶紧挖吧。 对， 见到这样的情景啊，张志强也是赶紧带着抢修队伍啊，拿着工具，拉着小推车，一路赶到了渣土的堆砌点。大家辛辛苦苦地挖了半个小时，运了整整三车土，这地上的井盖终于是露了出来， 还真不容易。 把这个阀门关了之后，抢修人员就对破裂的水管赶紧实施抢救作业。那么物业的其他工作人员呢，也用笤帚啊、拖布来清理老人家中的积水。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老人家里的积水是终于清理完毕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这个水管啊可能会再次出现问题， 哎，它老化了， 老化了，是吧？那个张志强又赶紧跑到五金店去购买水管的这个配件，给已经修好的水管来更换了一个全新的水龙头。 哎，这回就解决了问题了， 是换一个新的，上一个双保险。 对， 那看到家里的水管恢复正常呢，积水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人呀就颤颤巍巍地握着物业工作人员的手，一再地表示感谢。那当天下午，老人的家人也是登门致谢，说什么呀也要还人家那个买水管配件的费用。但是咱说张志强特别局气，婉拒了居民的好意。他说啊，处理好大家的急事儿、难事儿、险事儿，那是我们的工作要求，作为物业责无旁贷。 这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优秀的物业工作者， 特别有责任心啊。张志强也跟记者说，说整个小区里的事儿啊，其实解决起来没有特别就是死板的一个固定模式。 哎， 但是办实事儿，就是这个实在还有快，那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硬道理。 谁家里出了问题都希望尽快得到解决。 没错，就拿这个修水管这件事儿来举例子啊，它所带来的问题呢不仅仅是漏水，也有可能引发这个楼上楼下，比如说邻里之间出现一些矛盾。你看你家怎么漏水了， 把 我们家淹 了。 哎，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 所以呢，作为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要赶紧的去处理这样的情况。在抢修之后啊，恢复工作也不能松劲儿，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不能把问题留在居民之间。 是的，这个解决的好，解决的快，就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你包括楼下的邻居看到了楼上老人家的这种状况呢，就也可能不会过多的去责怪了，对吧？ 是，咱老说啊，就作为小区物业交物业费的时候，是吧？就联系业主，联系特别勤，都希望大家赶紧交费。 是是是。 但平常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真真正正的把每一个居民的急事难事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哎，要随叫随到， 没错， 甚至不叫也到。 啊， 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吧，就是前两天啊，早晨起来，开车出去了一趟啊，这个送爱人去上班，回来之后呢，我把这个车就停在地库车位了，停了以后，我这有点马大哈呀，这个因为是个电动车吧，它不像那个咱那个油车，它那个发动机突突突那个声音比较明显，所以呢，我就忘了关这个电源开关，我就直接下车就上楼了，然后过了好像有十几分钟的样子吧，然后物业的管理人员就上来当当当敲门，说您这个早晨是开车出去了吗？我说对呀。我说难道我停车回来停的不是地方吗？啊，不是，您那个车的大灯还亮着，里边没熄火。 啊，人家还是看在眼里。 人家在巡视的时候看到了，说这个就上来主动的来提示你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人员他的责任心都是特别强的。 没错，也会让大家感受到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特别温暖哈。 没错。 那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呢， 哎， 就是想问问大家一般这个生活物品都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买哈。 经常上哪儿买东西。 哎， 这个回哥97906他就说了，我一般都去那个比较大的超市去买，因为那种大超市里边吧，它经常有打折的活动，哎，我就买点那打折的。 哎，就是特别注重性价比的一位朋友哈。 哎， 百变魔女也说了，我们家的日常生活用品啊，一般都是在金客隆超市买，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买了。 哎， 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超市，因为要干嘛呢？遛遛孩子， 上代理头去这个走一走啊，顺便还可以教教孩子认识各种商品。 哎，对，认识各种瓜果梨桃，蔬菜水果，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每到那个节假日或者周六日啊，真的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会把小朋友带到商场里面。 是。 那个商场的中厅一般也都会搞一些小活动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孩子嘛，你就让他要见识到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对吧？ 是啊。 哎，别这全都在网上买了，他都不知道这超市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便利店哈。 多少年前，可能那时候的小孩看见过，后来的小孩就没看见过了。这个严林还说呢，地铁便利店其实挺好的， 哦， 给通勤上班的这些上班族提供了方便。 倒是， 哎，但是他希望啊，就是你要做你就做好，哎，要保证质量卫生，别做成一锤子买卖。 是， 我觉得这说的特别好。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三个站点是试点开设了便利店哈，可能后续还有很多需要根据大家一个实际情况反馈去进行调整的空间。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的这个北京地铁的便利店可以真正的为大家提供一些特别到位的服务。 哎， 你包括你像现在正在雨季当中嘛，如果说大家上地铁的时候忘了带伞， 哎， 我要是去这个便利店里能买个雨伞，买个雨衣或者买个鞋套，是不是真的就能解我们很多爱美的上班族的燃眉之急呢？ 你确定里头有卖伞的？ 我建议他能有一下， 增加这个项目啊。 哎，但是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啊，说有一些地铁站点，您是可以来问问工作人员有没有那种简易雨衣的。 哎，对， 如果人家有的话，也是愿意为我们的乘客去提供一下，大家可以问问嘛。 对，多少年前我印象当中，那个建国门那个地铁站旁边啊，每一到下雨就会有一个阿姨到那去摆摊卖那个10块钱一把的雨伞。 哦， 我跟你说，我买过不下三把。 那后来那雨伞都留着 吗？因为我永远都不会记得再带伞。 哎呀，没事，您只是不会记着带伞。我那伞是一把接一把的丢啊，包括我那暖水壶啊、小暖瓶，一个接一个的丢。 别提这事儿，最近下雨我已经丢两把伞了。 哎呀，好吧，好吧。所以这个地铁便利店要是能卖点这种雨具，还是挺实用的， 哎， 是不是？ 咱们还给提个建议啊。 嗯， 张晓辉啊，说我买东西的方法有三种。啊，三种方式。第一，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超市，哎，挺大的一超市，去买东西。 嗯。 第二呢，我专门开车去那种山姆店那种。 哦，那算是就是有点像批发， 哎， 它也不是批发， 就是， 它就是都是大供应 仓储式的那种， 嗯，仓储式的。 哎，还有就是在网上下单。很时髦哎， 嗯， 是吧？ 其实从网上买东西，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被培养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对对对， 尤其你看去年疫情之后呢，大家都提倡的是无接触配送、无接触购物，可能这种网络购物的方式就越来越普及了。 是的， 我看到那时花开也说，哎，我们家一般生活用品啊，也都是从网上买，既方便而且省时省力，因为毕竟就直接给您送到家门上了。 是的，就是各大网络平台吧，现在都在这个下大力气来做这一方面的服务，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您在网上，他唯一有些朋友可能担心的说，送来这东西要不好怎么办？哎，但是以我啊，我也是就是从去年开始吧，就更多的会在网上去买一些，就是比如说菜呀，啊，什么调料啊、油盐酱醋啊这种东西。以我的经验来讲，还挺好的。 如果要是买到特别不好的，起码咱还有权利给他做一评价，是不是？ 是的，啊， 做一个反馈啊。 哎，那个50后，人家说我买生活用品就到线下的超市买，因为看得见，知道新鲜，能够有那个感觉。哎，肉啊、菜呀、啊、面包啊，就都在这些地方买，因为离家不远，挺近的。 是，这是属于线下购物哈。渔人老宋也说了，以前上班的时候啊，每天下班都会路过菜市场，就顺道买点菜回家做饭了。但是现在呢，也都是去可能是人家家那边大黄庄那边的市场去购买。线下买东西的好处就是眼见为实，什么样品相的菜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你看张伯荣上图了 啊，拍的这是今儿一早亲戚给快递来的大李子， 哎呦， 甜的。 嗯， 我还以为您是网购的呢。 前两天我们正好聊了一期桃哈，看人现在也吃上李子了。 哎，对， 特别的好， 看着都馋了。 哎， 那出去遛弯儿啊，出去这个坐地铁，哎，除了去买东西的话呢，还可以出去玩儿哈。这个现在有好多的这个玩的地方，它都跟那个地铁呀，哎，要给它这个尽量的结合的近一点，让那些出门想要这个游玩散心的朋友们呢，能够更加方便一些。您比如说，咱们北京这个环球度假区啊，这个正在是进行压力测试啊，为迎客做准备。就是这个环球影城那个 通州， 哎，通州那个方向啊，这样呢可以这个就是测好了。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这个游览的这种环境，所以呢，宁可是晚一点开，哈，因为它这个暂缓开通已经1年半之久的这个环球度假区的地铁站也将 同时揭开面纱。 嗯， 哎，这个地铁站离这个度假区啊是很近的，据测试呢，8分钟步行就能走过去。 哦， 哎，目前呢也有记者跟随着地铁的工作人员搭乘着这个列车来到这个环球度假区这个站来探访。出了地铁的车站就是那个环球度假区的测温和安检的通道。啊，这就已经跨入到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嗯， 那车站的西侧是环球度假区的城市大道，这里头呢有餐厅和主题商店啊。然后再步行大约7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度假区的正式的大门口了。这个步行的时间大约是8分钟。那环球度假区的这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其中北侧的5个出入口距离这个度假区是最近的。那么这5个出入口当中有2个是出站通道，3个是进站通道。这个站呢一共设置了多达82道的闸机，也可以应对这个出现的大客流啊。 嗯， 其中有48道闸机啊，这进站闸机和34道的出站闸机。车站内的8组扶梯连接着站台和站厅，同时呢，站内也有很多无障碍的电梯，也可以这个给消费者服务啊。你比如说有那个坐轮椅的老人家呀，还有推婴儿车的这些乘客呀，哎，都可以坐这个无障碍电梯。最多这个无障碍电梯里边可以承载21个人，比一般的地铁站的电梯容量更大， 是要大不少，感觉哈，21个人、 哎。因为尤其是到这种地方来玩的这些游客呢，往往都是亲子游， 嗯，拖家带口的， 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啊，甚至说带俩孩子， 推个婴儿车呀， 哎，对， 嗯， 你比如像李凯那样，他还得带俩孩子，哎，每个站台呢都给他们哎设计了这个很贴心的服务， 嗯 啊，每个站台的尽头呢也都设置了无障碍的卫生间，还有独立的母婴室。 嗯， 据北京地铁方面的负责人介绍呢，目前环球度假区的站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位，设备设施也已经调试完毕，具备使用的条件。车站已经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保洁工作，将用最完美的面貌来迎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是，其实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陆陆续续跟大家说了一些来自环球度假区的，正在准备开园的筹备消息哈。 对， 其实这次刚才金童老师说了一些交通设施、地铁配套、通勤设施的完善，也是意味着我们这个环球度假区离真正和游客见面又近了一步。当然有消息说可能在今年我们就能真的去一下环球度假区玩一玩，到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团建又多了一个新的去处。 嗯，是，下回可以在那儿搞活动了。 但是过山车的话，嗯，哎呦，您能坐过山车吗？ 我 啊， 我年轻的时候坐过， 什么感觉呀？ 就是掉下去的感觉，没，就是 失重。 怎么说呢？就是大概的感觉就是你把你自己留在上边了， 对，就是，心脏要到嗓子眼的感觉。 往下冲的那一刹那，就感觉好像把自己留在上边了，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了。 行，到时候安排您和李凯老师坐第一排体验一下，我们三高女主持人在下面给你们拍照，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可以不去吗？这个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讲到一些这个买东西的地方啊，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地铁便利店啊，你像我自己啊，这不是我自己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我自己，他就说了，说我地铁便利店要卖那老北京小吃，我可能不会买，我绝对不会买，说因为我觉得他卖的应该不太正宗 哦， 也有人持怀疑态度， 就是担心不如那个真正在饭馆吃做的那么地道。 是是是， 嗯 啊，我 这确实可能会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人家的供货商是哪儿，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妨去看看， 对， 体验体验。 对，我是铃铛也说了，地铁里的不许吃东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在车厢里吃东西，你会影响到别人嘛，是吧？就是。再多再方便咱们也不能吃，哎，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就有卖的咱们拿着回家再吃，或者到单位再吃，咱就不能在地铁车厢里吃，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首先要遵循地铁相关的规定哈。 对， 蓉蓉姐说啊，我现在能买的东西都在网上买， 哦， 感觉有了网络购物之后特别方便， 哎， 人都有点懒得出门了。 你看， 像这个蔬菜水果可以在网上买，从南吃到北，又好又方便。 是的， 嗯， 四牌乐也说啊，这个去哪儿买呢？一般去超市或者是多点。 哦，多点应该也是 个 购物， 哎，它也 是 一个购物， 哦， 就是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这样的这个 APP。 嗯 啊，另外呢，要就像那个大的平台，像京东这样的地方来买。 是， 嗯， 京东牛哥也说啊，着急用呢，我就直接楼下超市解决了。 哎， 啊，如果不着急，那肯定就是网购，因为网购毕竟有一个物流时间。 嗯， 如果不太着急的东西，就可以等它慢慢发快递。但是现在一些生鲜电商也很快了，大概等个一个小时， 嗯， 甚至快点半个小时，人就能把蔬菜瓜果送到您家门口。 于是老宋说了，哎呀，这几天下雨啊，等天晴了我过去看看去，那炒肝到底是不是热的。 哎，来一个地铁便利店游啊。 好好， 您得上网先看一看，就是哪三条地铁线的哪个站口，别到时候扑一空。红果姐也说了，说家里有很多消耗品，像什么卫生纸啊、纸抽啊、洗衣液、洗发水、沐浴露、面粉、大米，这些我都会选择网购，因为送货到家特别的方便。 确实， 尤其是那什么沐浴露、大瓶洗衣液，齁沉的， 你就不用那么驮着它，还从超市回去还得往上提，是吧？ 对， 啊， 就还得拉一小车，如果要自己出去买哈， 是吧？ 从网上买就方便多了。 哎，我妈对那个小车可有研究了，轱辘掉了都会自己安上。 哎呦，那一看就是没有阿姨没少出去购物， 是 不是？ 我就是我也其实我也老劝他们，你们要不然就在网上点，或者是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你们买。但是可能上了年纪以后，他生活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啊，他愿意自己拉着那车出去溜达溜达。 哎，对，其实也就是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我觉得也挺好的。好的，听众朋友，那么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通过北京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和片花时间，一首歌曲和广告过后，待会儿咱回来接着跟您聊，稍后见。 回头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北京有条鬼街，美女鸳鸯穿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咱们8月8号大城小事听众见面会的事儿哈。 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个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一场比赛，刚刚就在几十秒之前，马龙赢了。 哇，真的吗？ 4-3， 正在我家片花的那一瞬间， 对对对， 您也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我。 我这一直在盯着在这个画面在看，因为我们也听不到声音，但是最后一个球打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的是的， 最后是一个大力的这个提拉，这个终于是赢了。 是，我看到我们平台上1128这位朋友也在实况给我们解说这场比赛啊， 特别的不容易啊。这个很多多少局的比分都是11-9、9-11、11-9、9-11， 就是还挺焦灼的。 最后的决胜局也是11-9险胜。 哎呀，真好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时段是惊喜连连，是不是？ 没错，向他们表示祝贺。 哎，刚才拿下这一场是一个惊喜，下面再跟大家说一惊喜，是和咱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相关的。其实这两天有朋友跟我们咨询啊，说咱们这个时间啊、地点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行程安排是什么样的。再跟大家说，8月8号呢，我们大城小事将会在京郊的一家高品质民宿，和大家见见面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当然，这家酒店呢，也是北京市的一家乡村遗产酒店，接待过不少的名人哈。到时候我和李凯可能会去现场，不是可能啊，是一定会一定会去现场，和大家一起赏一赏长城的美景啊，夜晚眺望一下星空，大家一起享受一下烧烤自助美食，包括呢，其实您去现场还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 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 对，比如说跟大厨学做菜，体验冰激凌制作，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按摩放松啊、冥想啊等等的活动都会等着大家。 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听好了，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报名，报名两个字啊，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包括如果您要想看到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的话，其实今天也在微信公众号上做了最新鲜的推送。 没错， 您还可以在微信的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啊，什么样想要咨询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来互动交流一下。 是的，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咱大城小事多年不办线下活动啊。 对对对，我刚想说呢，多少年了终于这个组织了这么一次啊，也希望以后这个相关的类似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是，如果效果好的话，没准咱还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的话，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大家就算是出去参加活动也好，还是外出也好，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降水这个比较多啊，下雨比较多。7月27号的傍晚，厚厚的乌云呢还压在山顶，不肯散开，天色呢是早早的就暗了下来。密云区聚各庄镇达峪，叫做达峪村东沟的一处高坡上的安置点内，亮起了暖暖的灯光。几十名村民有说有笑的唠着家常， 这个时候村委齐如意他的电话响起来了，他随即喊上了几名村委一起向山下走去。原来啊，这是从山下饭店里为转移村民预定的晚餐送到了。 嗯， 咱们说这个达峪村是巨各庄镇比较偏远的一个山村，它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有朋友知道这个沙场水库，它是在沙场水库的上游，下辖的东沟自然村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村子，它是四面环山，因为地势呢比较狭窄低洼，所以每逢下雨河水暴涨就会危及到居民们的村民们的房屋安全， 容易积雨水啊，这个天然的地势哈。 嗯，早在十多年前呢，村里就在高坡上啊就建起了一个防汛安置点儿。前天夜里头9点左右，村委会呢接到了这个通知，说有一场强降雨马上就要来了，要求村民们迅速转移。接到了命令之后，齐如意就不敢怠慢，立刻组织村委和村民代表，一共组织了11个人，按照这个预案分工合作，就挨家挨户的去转移村民。这已经是今年入汛的时候，他们入汛以来吧，他们第三次转移了。 因为今年雨水的确是有点多。 是的，是的，那非常的不容易啊。 是啊。 那么大家呢，这个工作都进行的有条不紊，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在村的老老少少啊，这个66名村民就全部的转移完毕啊。没过多久，这倾盆的暴雨就下来了。大家在安置点里安安稳稳的度过了一夜。26号的晚上7点多，当大雨如期而至的时候，巨各庄镇东白岩村村委会的大院里也是灯火通明，村里唯一的一个这个有风险的住户，是一位76岁的刘生元老人，他早就被转移到了村委会在会议室里头的给他安排的这个休息室里头，还在那儿休息呢， 挺好。 这个刘大爷住在村子的最北头，是全村最低的一个地方。为了防止发生内涝，村里呢提前就准备了6台排水泵、3台铲车。那村党支部书记叫做于连江，他呢带领着两委的成员时刻关注着雨情。然而降雨比预报的这个要猛烈的多。到了后半夜，穿村而过的季节性河水暴涨，可以水位涨得很高，已经呢漫上了河沿，很快也淹没了道路，那紧邻河边的房屋也可能随时发生危险。于是村委会立即就决定用这个铲车去疏通道路，转移受到围困的群众。那高大的铲车的轮胎啊，就是开在那个水里 啊， 就只能露出上半截。 哎呦， 我觉得这个轮胎的高度咱们可以估算一下，大概跟李凯的身高差不多啊。对，就只能露出上半截来啊，就是说至少是李凯的腰那么深的水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水里边是相互搀扶着爬上铲车的那个铲斗，然后呢在这个铲车的护送之下转移。那转移到哪儿了呢？就转移到村委会，或者是就附近的这个村落的邻居或者是亲戚家，总而言之找一个地方避险吧。 估计人家提前都已经打好招呼，做好这个预案了哈。 是的，于连江介绍说，东白岩村紧邻着潮河，南高北低，京城铁路从这个村的南边经过，周围几个村的雨水都顺势而下，全都汇集到村口的铁路涵洞。那巨大的水流穿过涵洞会进入季节河，这也冲毁了进村的柏油路。刘生元老人望着被淹没的路感叹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呀。 哎呀，的确是哈。 对，摊多大？刚才前面说76。76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这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 那您作为一老北京，是不是也觉得今年这个北京算是雨水比较充沛 的 时候？ 我印象当中我见过的最大的雨是76年。76年地震以后。地震的时候，地震也是 唐山地震 啊，也是7月28号吧，大概也是现在的这种季节，在地震过后连续下了，我印象当中连续下了好几天，特别大的雨。 是，你想北京，咱们这个周围有很多山区哈，可能地势比较崎岖， 对， 容易在这样一个汛期当中出现积水的情况。当然，咱刚才说的这几个村委会，人家都提前做好了详细的预案，包括人员怎么安排，包括住宿、餐饮怎么提供，其实就会让我们的老百姓觉得特别踏实和放心。 就是有人时时刻刻为你的安全在操着心。 是的，这两天 天可能断断续续还会有降雨的情况，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如果您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尽量咱就那个不要去特别那个地势危险的地方去游玩了哈、 哎、 包括大家如果开车出行的话、嗯、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对，就是不要走那些低洼的地方啊、嗯、要注意选择行车路线啊， 提醒大家小心驾驶。来说一特悬的事儿，但这一个特悬的事儿呢、 哦、 也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好事儿，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哦、嗯， 砰的一声闷响，一团火焰点亮了黑夜。 李凯没事吧？ 是一辆电动车啊突然熊熊燃烧了起来。 哦，你说的那个视频好像我看到过， 一个电动自行车那个自燃了。 对，他就在那个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着了， 嗯， 而且还下着雨。 哎，7月15号凌晨1点56分左右，这大家都睡熟了哈、 嗯、 海淀区青龙桥街道福源门社区老二区62号院和63号院中间啊有一过道，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是突然自燃起火了。 哦，这还不是那视频里的，是停着的电动车。 是另外另外一辆 自燃了、哦、 嗯，这个时候呢咱说啊虽然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梦乡当中，但是住在62号院里的外卖小哥是刚刚结束了聚餐回到了住处，洗漱完毕准备躺在床上睡觉，有的呢正要入睡，有的正在看手机。一位美团的骑手苟建国说啊，那几天一直都在下雨，当天呢也有小雨，我还以为是打雷呢，再听那声音觉得哎呦不对呀，好像伴随着那种气体泄漏时候嘶嘶的声音、 嗯、是的。 王兴印第一个绕到房后去看，说哎呦不好，这电动车着火了。 嗯， 这一听出现了火情，四位美团的骑手苟建国、高子红、张琪和王小刚来不及穿外套，这穿着一个短裤光着膀子就冲了出来、 哎、对， 和饿了么的兼职骑手王兴印就大家五个人一起救火哈、 嗯、 首先呢找到了旁边的灭火器，因为咱说过道两侧还停放着其他的车辆，导致整个通行的空间是特别狭窄的、 哎、 所以几个人就只能交替着上前灭火，灭火器让火势减弱，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彻底扑灭这个火情、 嗯、 这个时候呢大家又找到了灭火栓，拽来了水带啊，接通了水源，把这个火是终于彻底扑灭了。 哎，从这几个快递小哥的这番操作来看，平常好像接受过训练， 嗯， 感 觉特别的专业啊， 有条不紊，是不慌不乱， 是那个心也特别细哈。 嗯， 整个救火的过程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看到电动车熊熊燃烧，现场也是浓烟滚滚，不担心冲过去会有危险吗？ 哎，被提问了。 当时啊，人家说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嗯， 你看我们自己的车其实也停在里面。 对呀， 大半夜的。那个你还能等谁来救火呢？ 是是是， 我们就赶紧先自己救呗。 嗯， 这位快递小哥也说了，起火点呢就在室外，那儿啊是一个三岔路口，不行那我们就先撤退、 啊、 是吧？ 对，这些 保护个人的安全也是第一位的，是不是？ 嗯， 嗯，那我们说啊，这位来自四川的苟建国在北京工作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那从事外卖小哥这个工作也大概1年多的时间。 哎， 之前啊他工作的餐饮企业和现在居住的街道和社区都开展过消防培训。 你看我说什么来的、 哎、这就是季彤老师说的、嗯、人家是练过的，是吧？ 对对对， 面对火情他并不慌张。 嗯， 他说我们院啊这个门口就有消防栓，距离起火的地方大概20多米。 嗯， 院子里呢也有灭火器，所以整个消防的设施可以说也是非常齐全的。 你看 当天呢住在院里的10多位外卖小哥全都出来了，虽然说大家都没有那个完全实际的都参加到这个灭火的过程当中，但要是真的有需要，相信每一位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都不会犹豫的、 嗯、你看这个有训练，哎，有设备，而且设备保养的非常好，拿起来就能发挥作用、 嗯、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也是有惊无险啊。 对，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们给您讲的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平常那个消防的演练和学习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 嗯，非常重要哈。 嗯，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嗯、就是想问问大家，一般啊日常生活用品您都去哪儿买呀、 嗯、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方式？ 哎，张小辉，这是我亲姐啊， 怎么了？ 就是、只要一听见吃的，他就停不下。 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城小吃嘛， 还在琢磨地铁炒肝那事儿呢。 啊， 他说这地铁里那便利店卖的炒肝，那味道太诱人了，但是又不能在地铁里吃，这不是虐人吗？ 的确有点这样啊。 您要这么想吃的话，您可以先晚点进去，买完了以后，咱先退出去，吃完了再进去。 对，大家还是一定要遵守那个地铁禁食令的规定啊。 没错， 但是呢。美食的确也是非常诱人的，是不是？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请叫我兔子说，日用品啊，我现在一般都在超市里面购买。为什么去超市呢？可以挑一挑，看一看，还是非常方便的。 哎， 我觉得我其实也是特别喜欢去超市的那一类人。 就是， 就一般啊，就晚上遛弯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喜欢去个公园，或者直接压马路，是不是？我就说，咱要不去超市逛一逛吧， 就是 挑挑拣拣，看一些商品，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走在那个里边的时候，你就算不买东西，你这个边上都是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哎，你看着他心情可能就特别高兴。 但问题是，能真的不买吗？可能出来之后发现钱包还是越来越瘦了。 那都是在你们这些在家里管钱的人的想法，你像我们就只能看看。 不是，我们这个呢现在都有电子支付，是不是？其实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关键电子支付后边关联的是我自己的银行卡，那里边 看那个数字有点心塞。 都不说了不说了。 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 绿野仙踪他说，哎，这个生活用品啊，这个我在线上也买，是线下也买， 哦， 都有啊。线上咱用手机，线下咱拿钱包啊。这个比较品牌质量价格，哎，择优录取，所谓的货比三家嘛。 是， 这个在超市里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哎，同样的东西它有好多品牌的在那罗列， 对， 你就可以选一选，挑一挑。 嗯 啊，当然如果你是选择这个恐惧症的话，那你就算了，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是吧？ 我就是那种人。 我妈妈就经常说我爸呀，说你呀，这个购物观就特别有问题， 是吧？ 只挑贵的买，不买那最正确的。 哎， 但是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质量就会好一些呢？ 哎，对，我们爷儿俩是一路人 啊。就是只捡贵的嘛，主要还是经济实力得能支撑。 是不是 远航1966说我原来呀爱去批发市场买东西，现在终于学会在网上购物了，只是呢在网上购物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买多。为什么呀？他总是忽悠我们啊！你买一件啊，您还得付运费，要不您看看买第二件，我们给您包个邮。 哎， 这不知不觉当中，大家那个钱包里的钱就留不住了啊！ 给您介绍一下一般的套路啊。这个他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优惠券，你进门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到。领到以后，但是这个优惠券它往往会标着你满多少多少钱才能够用。 满减。 满减，你比如说满减10块啊，这个满多少钱减20。这个最高的我见过有减20块的啊，我用过。然后呢，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就首先你要对自己要买东西的价格有一个估算，然后你觉得能不能用上这个券，哎，这样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就基本上往那个金额上去靠， 往最合适的那个最便宜的价格上去靠， 最后差个1块2块3块5块的凑个单，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也不必要说非得为了用多少多少钱的券然后去多买一些没有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是，哎呀，看出来了，季彤老师真的是没少买啊，这心得总结特别到位。 这玩意儿我会啊，能省点就是点，咱钱少不是。 这就是那个网络购物太方便了哈。其实特别方便大家货比三家，你看这家店，那家店差个几块钱，但是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大家就可以挑一挑，是不是？包括远航1966刚才不是说吗，自己学会上网购物了，但是人家媳妇儿啊还是爱去超市买东西。为什么呢？觉得超市里买的东西起码质量有保障。 女 其实就是眼见为实嘛。 对，女同志她的想法跟我们男同志她差别其实挺大的。我早年间我就特别困惑，我就跟我爱人我提了不止一次这个问题。我说你不是要去买一双鞋吗？那么你进了超市以后为什么从化妆品看起呢？不进去以后你不看鞋呢？她说 我虽然不买化妆品，但是我就喜欢看看都有什么化妆品。 是，我就看看，不买不行吗？ 哎呀，就是从进店以后，第一层的化妆品，第二层的时尚女装，第三层的职业装，第四层的甚至男装和皮鞋，男的皮鞋他都看一遍， 嗯， 最后再绕到了女士皮鞋专柜。 您爱人这叫做做充分的市场调研，了解市场行情，再决定下不下手，买不买。 问题是我这两条腿受不了。都跑戏了，每次 还真的是啊，就是你如果大家去逛商场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他那个商场的休息区坐的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呢？男士。 是，哎，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环球影城啊，咱们这位男士啊，一看就是男士，起这名字，好家伙，这网名这大气，真龙天子，你不怕外边雷劈着你？他说：“你看看。”美哲，美哲，你看看我在环球影城拍的照片。 哎呦，您参加环球影城的压力测试了是吗？ 确实帅啊！那个，这个也是在这个小雨过后，站在这个那个大的那个标志之前。 它有一个大那个地球，上面写 Universal。 Universal 啊，这个经常在电影里咱们能看见那。 是的，是的，咱看那电影开头都会有一个环球的标志。 对，现在咱也可以站在那个球这儿来拍个照片了。 哎呀，真是羡慕您呐！不过没关系啊，今年可能我们所有的北京市的市民都有机会能去环球影城玩一玩，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门口的游乐园玩得开心和快乐吧。 哎，照得很帅啊。 哎呀，这个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歌曲时间，那咱稍微歇一会儿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请朋友们跟我们聊一聊，您这个买日常生活用品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买，爱买什么品类的，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您在这个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您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哈，您在后台回复报名就可以来咨询我们整个听众见面会的一个详细的情况了。那一小段歌曲过后咱回来接着跟您聊，稍后见。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那咱今儿跟大家说其他的事儿。 嗯，这个进入了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 嗯， 跟您说说还是关于地铁里边的事儿。 哦， 我觉得今天咱们跟地铁有缘啊。 嗯， 这刚才说到了地铁里边便利店。地铁的便利店，这个还是说还有充值啊，买票的时候它都有那种这个扫码购票，哎，这个或者是扫码结账啊。但是呢，有一些使用纸币，使用那个钱，真钱，咱们现在都说真钱啊， 就是纸币啊， 使纸币使习惯的一些乘客呢，他也还是愿意在那个自助机充值的时候用那个纸币， 嗯，因为习惯了，人家 对对对，你兜里揣着现金，干嘛不用啊，是吧？ 是， 哎，但是呢，有些朋友就在充值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有部分地铁站的站点自助售票机居然不认2019年的新版纸质人民币。 哦，也就是他那个设备还没有进行相应的升级，新版的纸币他就认不出来。 哎，对，有朋友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也去检查了一下，哎，他们表示说这个售票机啊，它这个设备正在陆续的升级。 嗯， 乘客如果是有需要，您可以在站内啊去人工兑换一下，给您先换成一老版的， 嗨， 然后您再去用去。 嗯， 哎，那地铁一卡通充值机不收新版人民币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办呢？这是乘客方先生啊在使用地铁一卡通充值的时候首先发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自助机就是不收这张钱，他说我这是新版的人民币，不应该有问题啊。 嗯， 那记者呢也来到了地铁五号线张自忠路站，就在站厅当中啊，随机的选了一台自助售票机来进行操作。按照提示啊，先把一张2019年新版的20元的纸币放到了投币口那儿。没过几秒钟，这个纸币入口的绿灯，那个指示灯就灭了。 什么意思？ 哎，就是这个售票机把那个纸币给吐出来了。 幸亏不是吞进去，这要吞进去， 哎， 这不更麻烦吗？ 他就是 还取不出来， 对，他就不让，他就不往里吞， 就不识别， 哎，给吐出来了。 嗯， 然后呢，记者又换了一张50元的纸币，也没有成功。 嗯， 那记者呢到了人工购票口就去询问去了，说为什么呀？这个钱怎么就塞不进去呀？地铁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目前呢他们的这个自助售票机啊，它的升级它的调整还没有完成，有一部分机器识别不了。 嗯， 哎，那如果想用纸币购买这个车票或者是充值的乘客，您得到人工的窗口去换一下，哎，这个或者说您用手机扫码支付。记者又来到了地铁五号线东单站啊，这也是换乘大站啊。 嗯， 随机选了一台自助售票机来体验。记者呢按照提示把一张20元的这个新版人民币放到进钞口， 这回行不行啊？ 哎，机器很快就吞进去了，并且充值成功了。 哦，成喽。 哎，这就说明人家那儿这个机器设备已经调整好了， 已经升级了。 哎，对此呢地铁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北京轨道交通这个网络管理中心票务系统更新的问题，目前这个在市内部分地铁站的自助售票机不能够识别这个新版的人民币。 嗯， 那么这个比如说地铁五号线吧，全线一半的站点都已经完成了升级，目前和平里北街站的自助售票机正处于更新测试阶段，应该呢在这个站已经可以使用新版人民币购票了。 哦， 也可以充值。张自忠路等其他的站点的设备呢也将是陆续的升级，在此期间乘客如果有需要，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到窗口去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 嗯， 不管是换钱也好还是扫码也好，这总而言之不能让您这一趟地铁坐不成了。 是的，因为我们说啊，地铁每天乘客太多了，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也希望我们的设备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嗯， 别我们的纸币 升级更新了，但设备还没跟得上。 是，毕竟它还要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嘛。 对， 哎，而且呢，我们这个也有些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啊，他确实用起了这个手机啊和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什么，他是确实有点懵。但您不能不让人家坐地铁呀，是不是？ 所以希望我们的服务配套设施可以跟得上。 嗯。 好，再来说说说一个明星讲解员的故事哈。其实要说这位明星讲解员，之前我也就是作为主持人跟他做过一期访谈节目，的确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位讲解员。 哎， 他就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人气讲解员高原。日前呢，他走出了博物馆，在一场这个亲子科普沙龙当中呢，和小朋友就一起分享了系列图书动物的那些事儿。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大人和小朋友们也都上了一堂难忘的动物科普课。在现场啊，高原老师是结合着实力，用非常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小朋友们讲解了胎生、卵生、卵胎生、无性生殖等等动物繁衍种族和抚育后代的科普小知识。 是吧，这小朋友多幸福啊，这么小就能够这个了解到那么多的科普知识。 是，可以了解到这个生物知识哈。 我跟你说吧，就这里边提到的这个卵胎生这事儿，我是到今年才明白 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们说说。 因为从年初开始我养了一些小鱼。 哦，小鱼儿。 对对，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孔雀啊。 嗯， 那有红的有绿的，还挺好看的。 哎， 那个小鱼它生的时候它生的是小鱼。 真的，直接下小鱼崽。 哎，对啊， 特别特别小。 我当时我跟我爱人就还搬杠呢，我说这鱼不都是卵生的吗？怎么能生出小鱼来呢？那不胎生。对，后来我仔细的查了查才知道，哦，那种鱼就是卵胎生。 那您那一缸鱼是都是孔雀吗？还是有别的鱼混养啊？ 啊，都是孔雀，只是颜色不 一 样而已。 因为我们家啊，就是之前也养鱼，我们家也养了孔雀，但是属于混养的，跟其他体型稍微大一点的鱼放在一缸， 是吧？ 结果啊，就是那个孔雀下小崽的时候，我就看没盯住啊，三五秒之后 就 消失了， 全变成其他大鱼的食物了。 没错，就是说起来的确是有点心疼。 你以为呢？就是他自己生的时候，你也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他有时候自己也会把自己生的小鱼给点吧了。 当成这个餐后小美味了。 对，反正你得注意盯着它给它捞出来。 就是现在有隔离盒，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吧。 是吧， 当然我们扯远了。说说这个高原老师，先是和小朋友们呢一起阅读了书里面关于豪猪的介绍。 哇，就浑身都是刺儿那个哈。 对，然后又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豪猪刺标本。 哎，这你 带了食物来。 这个是它的优势哈。它是自然博物馆的。 对，人能够带一些标本鼓励啊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看看豪猪的刺标本。通过眼睛观察，用小手摸一摸，颠一颠，抠一抠，就这个触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小朋友这样一个充满好奇心充满想象力的时期，真的是要让他们真的接触到一些这个动物的标本， 是 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不瞒你说，我都五十多岁了，我也没摸过豪猪的刺。 我也没有，下回看看能不能借过来看一看。 好吧，我们也去学习啊， 或者我们直接去人家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小朋友们观察之后呢，也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观察的结果。 哎， 鼓励大家踊跃的发言，引导孩子主动的思考。当然高原还准备了北极熊的毛发标本、珍贵的大熊猫手骨教具以及大熊猫的头骨模型等等，方便小朋友们近距离的去观察。 您就想吧，这场这个讲座得多么的生动。 人家也准备了很多的道具哈，做了很多的功课。当然在现场呢，高原还分享了一个关于大熊猫的重口味科普。这个跟大家也说说哈，这个野生大熊猫啊，它们排出的粪便还有一个名字， 叫什么？ 叫熊猫茶。 嚯， 茶叶的茶。因为这个大熊猫，咱说肠道是比较短的，所以它们吃了很多的竹叶儿啊，可能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就直接被排泄出来了。所以呢，要说它这个气味啊，非但不扰人，而且还有一些清香。 就是淡淡的那个味儿啊，因为他吃的是竹子嘛，对吧？ 对，他吃的是竹叶。那四川当地有一些朋友其实会专门收集他们的粪便用来泡茶喝， 哎， 所以这个算是颠覆大家想象的一些科普， 是吧？ 让现场的小朋友啊也是几乎沸腾了起来，大家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跟那猫屎咖啡有一拼 啊，是吧？就可能哎有那么点相仿。那为了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行为习惯，高原还准备了两只活体的斗鱼 哦， 现场展示两只熊斗鱼搏斗表演。 哎， 那你说小朋友多喜欢这样的表演呢？ 哎，这种鱼是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斗鱼，哎，而这个因为它的那个生活习性就这样， 它就是比较有观赏性， 哎， 是吧？ 对对，这跟刚才我说那个叫什么孔雀那是不一样的。 是，那你看小朋友们啊，也是果然都睁大了眼睛，大家围在鱼缸前，一边静静的观察，一边聆听高原老师低声的讲解，把书本当中的知识和现实当中的动物联系起来，实现书本和现实的一个梦幻联动， 很生动。 但是现场呢，除了有小朋友之外，还有很多的家长。 哎， 一位爸爸就说了，对，亲子活动。这位爸爸说从动物们脑洞大开的育儿延展到人类的育儿，其实也能让现场的很多家长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产生共鸣，也能让小朋友们去联想到自己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方式。 嗯， 你看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科普讲解当中提到动物的一些种群的相处方式啊，生存方式，是不是小朋友们回家也可以想想，哎，我们平常是怎么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思考。 对，这个小孩子呀，多多接触动物，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成长方式。 真的，多接触大自然啊。 对，你看我小时候，我就是伴着那些什么鸟啊什么长虫啊， 真好， 啊，蝎子呀。 等会儿，您这是不是快把五毒集齐了？ 不是在 蝎子、蜈蚣、蜘蛛 乡村嘛？啊，这什么蛤蟆呀、小蝌蚪啊、小鱼啊、小虾呀这些东西，哎，这充斥着我们的童年。 哎，真的也很幸福。 对，现在生活在城市里边的孩子呢，他可能稍微的就这方面他就条件没有那么方便，哎，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特别好， 尤其现在正值暑假哈，这个我们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那作为家长朋友也可以看看现在有没有举办相就是类似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多带着您家的宝贝儿去参加一下， 家里头养点小动物是吧，你说养猫养狗您嫌这个是吧有毛什么的，您养点小鱼儿，我又开始推荐养小鱼了 我们家也养鱼 是吧，那个鱼小鱼在游动的时候，尤其是或者生小鱼什么的，哎呀，那个时候你就特别激动，然后你平常没事下了班你带着孩子看看鱼哈，特别治愈。 是，就是你可以让时间也慢下来，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下来哈。尤其是自己买那个从特别小的鱼，慢慢发现养个半年一年，它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哎，对，我们这个关于养鱼的讲座到此结束。 哎，那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好，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请大家来聊聊您都去哪儿买您的日常生活用品哈。 是的， 看到畅说， 哎 呀，我可从来没网购过，特别喜欢在超市购物的那种过程， 是吧？ 买各种的生活用品，在超市里走走看看，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 哎，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去牛街购物，牛街美食也 特别， 啊，是吧？ 是， 哎呀， 现在都是这么约的啊！哎，周末没事吧？走啊，咱们出去吃烧烤去，去哪儿哪儿哪儿？哎呦，那个场地不错啊！这样，那个你们那个准备什么？你们准备炭，准备炉子，我上牛街买串去。 哎呦，这么好！ 哎，现在都这么约。 主要是您比较局气，又比较大方，这样咱们的局才能约得起来。那你不像某位男主持人是吧？都不敢读这样的留言。 他是这么说的。 一读到牛街这种地方吧， 啊， 他就浑身冒汗， 是吧？他会这么说。他说啊，你们那个啊，我准备炉子，我准备炭，你们去买。 买串去吧，太了解了。 没错，哎，我是铃铛，也上了张图啊。这新送来的牛奶，哎，人家说了，我这网购的刚送来，包装上还带着雨点呢。 嗯， 小哥辛苦了。 这是今天刚刚配送的，也是这个下雨的天气，我们的外卖小哥也好，快递小哥也好，也真的是啊非常辛苦。 是， 如果说时效性有些延误，如果您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一下。 是的，是的， 在这样比较特殊的天气， 互相理解嘛。 是 啊，完美。他说我的这个食品基本上我都是在金客隆买。 嗯， 哎，人家是分门别类的买。 哦。就是食品类的，现吃的，可能就会去家门口的超市买，比较方便一些。 是， 下腰说了，说我自己开网店， 所以网购也特别多。当然呢，家门口的一些超市，像什么永辉啊、家乐福、沃尔玛，也都会去。 没错， 看人家不仅仅是消费者，还是一个经营者，网店经营者，特别的好。 是的，刚才这个有地方下雨嘛，好多地方， 大家都在讨论雨情哈， 很多朋友在报雨情呢。 是 啊，风的轨迹说西北望这边开始下大雨了，开始下雨了，还挺大。然后京东牛哥说东部也是淅淅沥沥，看来主力还没到啊。 是，我们家也住东边，的确啊，今天早上一直阴着天，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开始下。 所以咱们还不能放松啊，因为这个看来这场雨还没完全过去啊。 对，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是， 酷酷酷 Kiki 说像洗衣液、卫生纸这种又重又大件的，我觉得线上买就会比较方便，而且啊，大家不妨一次多买点，多囤点。我买东西呢，基本上就不变品牌或者型号，比如说认准一个品牌，我可能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我就买这个牌子，特别有忠诚度的一位消费者。 你知道还有人买东西有什么习惯吗？就是他经常买的东西啊，好像都差不多。就在那个网购的 APP 上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如果打开以往的订单以后，在旁边可以有一键，就是 再来一单， 再来一单。 我一般买外卖都是那样，你知道吗？就是光顾附近的那几家馆子，每次都是再来一单，因为喜欢的菜基本上也就那几个， 就差不多就那些。 其实还挺方便的， 是吧？ 省去了那个抉择的成本。 就对于那个选择恐惧症肯定是特别的好。 没错。刚才说了去这个夏日当中听一听科普讲座，因为我们是一档大城小吃的节目啊，每期节目当中都得有点美食的元素。 刚才还说呢，外卖就买这个再来一单啊，都是同样的。有好多朋友偏爱水果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这个西瓜呀啊，桃啊，正是咱们现在应季的水果。 是， 有朋友呢就烦恼哈，说有时候我买桃，我看着它挺好看的 啊、 也挺大的， 这 但是我老挑不好 啊，对， 怎么能才能挑到那个又甜又熟的桃呢？ 我也有这困扰。 对，咱们今天的稿子里呢，美哲特意的特贴心的找了。教您这个三招怎么来挑这个桃。 哎呦，咱一块来学习学习。 那么不论是娇嫩的黄桃，还是爆汁的水蜜桃，还是那嘎嘣脆的油桃，都有不少的拥趸。怎么样才能挑到一颗上乘的甜桃呢？这个咱们来请教一下专业人员啊。我觉得就是对于大桃来讲，最有发言权的那肯定是咱平谷的朋友。这个记者也找到了一位平谷区的咱们资深的桃农来给大家支招。 太好了。 这个他们那儿啊有一个活动叫甜桃王擂台赛。这是蟠桃会的重头戏。 蟠桃会呀， 是是， 不知道有没有齐天大圣参加呀？ 不是，这王母娘娘来了是吧？要不然最近怎么老下雨呢？开玩笑啊！这是人家的一个大型活动，看来这个甜桃王擂台赛就是一个里边的一个项目。那桃农们呢，都带着自己家这个就是现在成熟的摘下来的大桃，到这儿在擂台上这么一比，一较高下， 那都得带那种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自己家最高种植水平 的。对，这个人家那个比赛是很科学的哈，那些这个参赛的大桃都被切开一角，用专业的仪器测出它的糖度，那凭这个糖度的高低才能决定谁是王者。今年的甜桃王当中呢，这个蟠桃含糖量是19.1度，油桃是20.7度，圆桃是14.1度。 哎呦，虽然咱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哈，不知道这个度数意味着它甜度有多甜。但我最近还真是网购了一箱那个平谷桃，的确是真甜， 是吧？ 我 私下认为啊，这糖度是不是糖含糖量越高，那是不是 它应该 就 越甜一些？ 没听说糖越少越甜。擂台赛的现场啊，果农递来一个蟠桃啊，让这个蟠桃啊，让记者尝尝，说你看这桃有个切口，这是刚才参赛的时候测糖度来的啊，您没事，这不脏，您可以尝尝。这记者一尝呢，果不其然，丰盈甜蜜的汁水是充满了口腔。比市面上买的桃子好吃多了， 看来不错哈。 哎呀，这难道说只能到您这儿才能吃到这种好桃吗？是不是我要平常在这个超市买桃的时候，我能不能挑到跟您这差不多的好的呀？ 是啊。 这位记者 这位果农告诉记者说呀，熟透了的大桃很难存储，而且呢也不好运输，因此上在采摘的时候一定要留有一定的这个叫做余量。 嗯， 哎，这熟度的余量，咱说白了吧，可能您这个就是完全成熟的，它算十成熟。 嗯， 但是要是加上这个运输的过程，加上这个这是吧，中转的过程， 就物流的周期啊， 七八成熟可能就得摘。 嗯， 哎，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要是全熟之后再摘下来，可能运到您家它就有点烂了， 哎、对 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参赛的大桃就是当天从树枝子上给它摘下来的，那就是十成熟，风味当然是不一样啊。您要体验这样的风味呢，也不是不行。咱们现在京郊好多果园啊，都有那个采摘的活动， 嗯， 哎，您可以在节假日呢去体验一下。不过那玩意儿呢，就是贵， 哦，那是 这个价格不菲啊。 嗯， 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买桃的时候，怎么能够挑到又大又好吃的桃呢？哎，人家这个果农也给这个出了三个这个秘诀啊！ 哎呦，您快跟我们说说。 嗯、首先，您要挑那个颜色深红的，这个一棵树的顶部大概三分之一的桃子，它受到的那个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 嗯， 所以它的颜色就会转成深红，那这个味道也会更甜。 这个比较好理解哈， 对吧？ 咱们平常挑这个桃都是愿意买那红的， 哎，就看上。照着红的拿， 看着就好吃。 嗯、第二呢，是要挑那个果皮发亮的、 哦。 哎，不管是毛桃还是油桃，它这果皮呀、啊，如果有光泽，甚至有点发亮，那个味道才会更甜。 如果那种雾雾突突的哈，大家就尽量 不 要选了， 哎、 不 好说了啊。 嗯、 这个第三呢，是尽量要挑那个没有裂口的。 嗯， 哎，有裂口，这个桃子的糖度就会降低啊，这个糖都从那个口那儿跑了，可能是。但是皮上有斑点儿没关系，哎，有时候那个强烈的光照啊，会导致这个外皮上它会有一些斑点儿，哎，这个里边的味道可能反而会更好。 所以也不能光看外表觉得特别的油光水滑，完全没有斑斑点点， 嗯、 是不是就特别好吃啊？ 哎， 其实可能正好相反哈，上面有一些小斑点， 嗯、 那是光照导致的。有充足的光照呢，糖分积淀的就会更好一些， 嗯、 也许这桃就会更甜。 哎，三招啊，颜色深红。果皮发亮，没有裂口。 嗯，正是吃桃子的季节，我们听众朋友也不妨按照刚才季彤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三个挑桃的、 嗯、 招啊，我们去这个市场买桃的时候，您去看看。 对，这虽然是我说的，但内容呢是小美找的，啊、算我们俩啊给大家这个、算是个服务吧。 嗯，但是这个提示呢是人家平谷的资深桃农给他支的招， 哎、没错，大家一起来哈。 嗯，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 嗯， 大家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买日用品的故事。 对，在暴雨晴呢，还有这个彬彬有礼说六里桥下雨了 啊，六里桥下雨了， 但是不大啊。 2714说日用百货家电呢，我都会在网上买。 嗯， 那家里的柴米油盐还有菜，我就会选择快速送货到家的那种，就是生鲜电商。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不耽误您做饭。 对对对、 嗯，这就是也不太一样哈。 是，这彬彬有礼还问了呢、还说了呢啊，就是咱们不是说到挑桃吗？他还分享了一个，他说那个桃啊，你都要找那有尖儿的。啊，有尖儿的是公桃，公桃好吃。这个还有这么一说吗？ 您会分这个吗？桃分公母吗？ 不会，反正有尖儿的，哎，有的桃是有尖儿， 嗯、 啊，有的桃好像也没什么尖儿。 这个水蜜桃是不是它稍微有点尖儿、 就是那最标准的那个桃哈、就咱们在那个国画里 边、有点心形的 看见那个，哎，对，那、那是有尖儿的， 是。 其他的有的时候还真是有一些。看不出什么尖儿的桃吧、 你说聊到桃哈、你看小辉姐多气人，给我们发了一桃核，人家把桃吃了，给我们分享一桃核，说、 这是我吃的蟠桃的桃核，真的挺甜的。 哎呀，气死我们了，下了班我们也要回家吃桃去。 哎，你别说这桃核这形还挺好看哈、那个刚才我看谁说的啊，50后说小辉你这干脆当手把件得了。我的天哪、吃完桃还能落一手把件，你赚大份了， 还可以在上面雕刻一下。但这也就太 太考验技术了。 没错。 包括很多朋友也会就是通过，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自己家有农场，或自己家有园子，可能亲朋好友也都会慕名过来买一些，慢慢呢自己也就发展成了一个小生意，是吧？ 没错。 销路还不错的。 哎，在这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也分享了他买东西的，是有在网上买的，有在这个现实超市买的。 是，风的轨迹说呢，说我特别喜欢逛那种实体的线下超市，因为感觉逛超市的时候啊，心情也放松。超市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氛围的地方，我也觉得超市当中、菜市场当中，它是有生活的烟火气在的。所以呢，大家不管是买一些吃的零食啊，还是看看家居用品呢，都能激发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就是你家对面如果有一个小小的生活超市，里边呢，这个就是也没有什么说特别贵重的东西，就是日常吃喝用的、随手用的一些东西都齐全。当你挺晚的下班工作很辛苦回到家的时候，一看，哎，他那还亮着灯呢，哎，你就感觉会挺亲切的， 觉得这就是生活，我们的生活特别有安全感哈。 买东西不买东西的话，都不在其次，就觉着哎，我生活的这一片它挺有人情味儿的， 相信 烟火气息。 是，相信很多朋友逛商场和超市，也都能带着对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期待去看一看哈。好的，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大城小事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我是美哲， 我是季彤，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切一片西瓜丝，无量真正的薄皮。